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回心今日菩萨为宗，闻诸如来宣妙如不佛之见地。咁呢啲经文咧，都系承接上来，即系上一次所讲嘅上个礼拜五所讲嘅呢个慈地菩萨修呢个地大正圆通，其余个经文上个礼拜只系讲到话等无差别，未曾自性不生出魔。一路嚟嗱，见到我依法性五目生嘅成阿罗汉，嗱咁成阿罗汉咧，阿罗汉咧有两种嘅，一种就定性阿罗汉，一种叫做不定性。咁有咩分别咧？定性即系固定咗，佢见到阿罗汉果咧，佢就唔再上进啦，以为阿罗汉果系最高。咁我哋从咁有咧，佢唔再入呢个世俗道众生，所以我哋教你讲咧。我哋飲三杯酒，墮步為坑，好似燒焦牙敗種咁樣。因為阿羅漢啊，佢只係咧證到阿羅漢咧脱三界見思，證到呢個真空理，證小乘涅槃。從呢個《法華經》講出五百由旬，佢只係得三百由旬，咁啊仲有二百由旬咧，其實道家嘅，但係佢就得少為足，就算數啦。佢唔肯再嚟呢個三界裏邊咧，係度眾生。咁啊，點解咁自私咧？因為佢本身啊，未曾證阿羅漢以前，咁佢都係個生死凡夫嚟嘅。但好在有啲善根，直遇佛、親近佛、聞法修學，加上佢自己嘅所謂用功，得以咧脱三界見思煩惱。了三界人段失色嘅痛苦，都照呢个小乘阿罗汉，因为佢本身都系凡夫受生死，佢提呢个生死咧有啲怕怕啦，所以佢都宁愿咧独善其身，保果不前，寻空寂静，就唔肯发愿咧来呢个三界里边咧系度众生，因为对呢个生死咧的确咧就都害怕，的确系痛苦。咁我哋從呢啲地方明白咧，嗱，成咗阿羅漢，雖然佢未究竟成佛，有好遠嘅路程，但佢唔再嚟三界度眾生咧，你因為三界生死太過痛苦啦。嗱，我聽到呢啲咁嘅説話之後咧，我哋應該咧就要好俾啊，所謂佛法唔係做淨係講，要咩實行？如果你唔實行啊，呢個生死冇法子了嘅。咁所以定性咧，就佢再嚟三界度众生，咁佢叫定性。嗱，咁如果不定性嘅咧，佢虽然证到呢个小乘阿罗汉，佢不以呢个小乘为足，唔当呢个小乘系满足，佢明白到啊，仲有二百由旬未曾到嘅，所以佢就继续向上。嗱，咁啊向上即行菩萨道咧，佢负责仲一定咧就要度众生嘅。所以就話回心，今日菩薩為宗啊！回心即係換呢個小心，向呢個大乘菩薩，向呢個大乘菩薩咁嚟回心啦。而咁就到呢個菩薩為宗。嗱，菩薩我哋講好多次，唔係話泥飄木造擺喺度俾我哋頂禮嗰啲就係、是，當然佢都係菩薩。但係最緊要咧，我哋就要啊學呢個菩薩行。我哋每一個人每日信佛嘅弟子咧，唔多唔少都要拜啲拜佛嘅。我知你有時間你係多拜兩拜，冇時間啲身體唔好嘅少拜幾拜。例如我家下有心臟有啲乜有糖尿又中過風，當然你叫我一日拜啲八拜咧，係冇可能一件事嚟嘅。可能拜個都唔起身，然後碌低嘅，我常常拜就碌低嘅。當然唔係話跌得好嚴重，你拜落去一揾咧就坐喺地下。但係不管點就唔可以成績咧就唔拜嘅，最多慢慢嚟，十拜八拜一二十拜嗰啲要拜下。就主要咧就係咧我哋拜佛拜菩薩，唔係話偶像，唔係話拜木頭，唔係話拜乜泥雕木做。主要就係咧我哋拜佛個目的。 就學佛菩薩那種的慈悲功德。所以我們拜佛呢，不要說中禮平頭中禮那些計算了，這樣呢就發展多多不會有什麼好處的。我們拜佛要停一停，就觀賞、啊、我們拜觀音菩薩嘛，觀音菩薩就是慈悲，觀音菩薩的慈悲就是全佛教徒都知道的，我們要學他的慈悲。那麼怎樣慈悲法呢？我們就慢慢去學了。但我們如果頂禮文殊菩薩，他就大智慧出名的，那我們拜菩薩就停一停，就觀賞文殊菩薩那種 大智大慧。不知我們頂禮地藏菩薩呢，我們就拜到他稍微停一停，作觀地藏菩薩的心願，就叫做眾生道盡才是方正菩提，如果定欲未開，我們誓不成佛。那麼地藏菩薩這個願呢是非常之偉大的，那當然我們都不能做到，但是就不可以不學，我們慢慢來，我們呢學一分就算一分，就好像那些 BB 行路那樣，他不行始終是不到，是不懂得行，他慢慢行呢，或者行得不穩陣，扶著啲凳腳、台腳，咁佢都要行幾步咧，佢就去到佢要去嘅地方啦。咁我哋拜佛都係一樣啊，所以我哋咧拜佛咧唔好迷信，唔好人哋話拜泥雕木做。如果你冇個泥雕木做啊，揾呢個菩薩佛像，我哋去拜啊，咁我哋點可以啊？時時都會觀想到佛嘅功德智慧咧？因為我們拜佛提醒了我們、啊、佛的莊嚴三十以上是典禮、啊、觀音菩薩的大慈悲是典禮，文殊菩薩的大智慧是典禮，我們一一呢每拜一種菩薩我們就作觀，就要學這個菩薩，所謂學佛之所學，就行佛之所行，我們學佛的他所學的我們學，他所行的我們要學，這樣才有進步。那加上的回心就是回了這個小乘的阿羅漢心，就是向這個菩薩為宗，自度度人，凡起的菩薩位呢一定要度眾生，如果不度眾生呢就不明他是菩薩。所以本經阿難尊者就說了，他說自未得道先度人者就菩薩發心，是自覺已能覺花的正如来应世。能头几句呢就能菩萨道向着佛过去呢一直到众生啦。后几句呢就话虽然我成咗佛啦，唔系成咗佛就算数啦，仲要呢重体起用，亦都可以度众生。好似观音菩萨佢唔系呢菩萨身啦，佢系古佛在啦，所以佢八大悲忏就知啦。他南无过去正法的如来，他是过去曾经成就他的正法的如来，那么现前就观世音菩萨，现前这个善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成就功德巨大慈悲，一身心现前所眼见的佛扶持众生，这些都是菩萨的慈悲。所以三十年入诸国土是做到是重启起用，如果我们菩萨发心就等于是从这个修行的肯定在佛果那里这样走。所以本经就有第十卷有个等觉菩萨的位置，这个等觉呢即是将近要跟佛相等的，意思就是说呢菩萨行菩萨道向着这个佛果菩提这样走。那佛呢成就佛从体用道众生呢他就由體起用啦，咁大家都行到一個地方外邊入嚟，修行入嚟一個地方咧，從呢個果上咧入到道眾生，兩家都去到嗰個地方，好似都係啱嗰個門產，不過就一個地入，平等到到嗰個地方，所以咁啊就等過啦。等到回心嗰個菩薩位中咧，就佢啊知道呢個好處，學佛個好處。所以他就正如我来说呢，得以小乘为足，他就发这个菩萨心，发这个大乘心呢，是回这个小心向这个大乘的位置，今日菩萨为宗。 嗱，咁入到呢個菩薩位咧，佢所聽嘅法咧，咁啊都係菩薩嘅法，個文諸如來宣妙蓮花藥佛之遍地。問諸如來，問就我哋耳根聽聞咧，諸如來一尊兩尊係好多，如來就即係咧唔係淨係聽一尊法呢種道理，佢聽過好多法都係講呢種道理。佢就問諸如來，如來即係佛啦。我哋講過是十種通號，你睇到如來即是係佛，你睇到世尊即是係佛，你睇到應供即是係佛。呢個係通名法啊，成佛之後啲名嘅，不過都別號就個個唔同啦。咁我哋大家姓陳姓李好多嘅，大家姓陳姓都係大家兄弟啦，都同姓咧。但係咧唔係話個個同名嘅，你佢做阿寶，我哋佢做阿茂，咁啊個名就唔同，就可以分別啦。菩薩佛都係一樣啊，有釋迦牟尼佛、一彌勒佛，我哋所知道超常就師佛。好多好多有阿弥陀佛，咁变咗咧都系成佛，每一尊云菩个佛都成佛，个名就唔同，但系含咗一个佛字，都系成咗佛。所以问诸如来，如来即系佛，就系啦，佢发心行菩萨道，佢曾经咧听闻过好多尊如来嘅佛。嗱，呢个如来佛咧，我哋大家都讲讲得句好嘅说话。因為呢啲咁嘅好嘅説話咧，我都俾人咁鬧過好多嘅。就我舊時親，我呢個海老法師咧，佢哋好嚴肅嘅。我就口頭先話，我哋買一個菩薩，我哋買一個佛呢個咧，呢、這個大家人都係咁樣講嘅。咁我一聽到咧，佢哋一句就鏟過嚟嘅啫。佢話你講咩啊？佢我哋要請一尊佛，要請一尊佛菩薩。你要講尊啊，即係尊敬佛菩薩。你可以我買一個佛，買一個菩薩過咩啊？佢咩嚟過啊？你對佛菩薩唔尊重啊，唔尊敬啊，菩薩佛就點可以保佑你咧？嗱，咁呢啲説話咧，佢講係啱嗰個，呢個絕對冇錯。所以我哋咧跟咗咁多年咧，呢個鬧得多，初初都係唔得㗎。咁總之你講得錯一次，佢就鬧你一次；如果講幾次，再唔改得過話咧，就炒魷魚，佢就叫你走，佢就好嚴肅嘅。佢有個徒弟，佢就喂拳，佢同我同街添，我做戒指頭嘅。就由於因為咧，佢學機學得唔好，佢自己徒弟就炒魷魚，照炒，冇得傾。佢話：你出家人唔學佛法，出家人唔弘揚佛法，你算咩出家人？所以你個口頭上一定要清清楚楚啊！我出去想出去供養，你係請一尊佛像，或者請一尊菩薩，你唔可能我去公司買一個佛買菩薩，佢一定咧對你唔客氣嘅。同時我哋講經咧就唔可以話我認為、我諗咁樣咧，你就諗到個，你哋認為到先同我講啊。佢冇啲口頭，所以我今日講經冇啲口頭嘅，又俾你鬧得多、慘得多。炒人要炒到窿噶啦，唔得咪香啊！净炒到窿嘅，咁而且个当大数喎，唔系话诶，同你慢慢讲啊，咁样唔好，咁样好啲啊。佢就点真唔对咧，佢就当大数咧，马上就抽上你噶啦。所以咧，换想问咧，俾人讲话得多，所以今日讲经咧，总算嗰啲口才啊、词锋咧，就比呢个手话好啲，就冇咁多嗰啲其他嘅杂语啊。我谂嘅啊，我认为嘅，我相信嘅。咁呢啲咧就變咗就唔實在啦。佛法係一句就一句，兩句就兩句，唔可以用我諗我認為，咁就變咗咧，你講咩經啫？咁所以因此呢個地方嘅文殊如來就表示佢參學參得多，佢供多供養佛，多親近佛，咁啊多聞佛法，再加上佢多修行，咁啊可以得到多正果位咯。所以佛經裏面嗰啲經文咧，好多時候唔係在呢個表面上去了解，越深一層咧，個中個道理，包括文殊如來頭先所講啦，佢就親近佛多，供養佛多，聞多佛説法，自己精進修行。咁佢聞啲咩嘢法咧？佢就宣妙蓮花宣就宣説 即係宣揚佛講咗佢嘅宣揚啊嘛。呢日就擺咗妙蓮花，嗱前兩天用妙法蓮花，我哋有一部經啊，就係經中之王嚟嘅，佢就妙法蓮花經，佢啲寫四個字一句，所以就講有個宣字啊，佔咗一個位置啦。其他曬叫做妙蓮花嘅，即係妙法蓮花。嗱妙法係咩？你咪就一成佛法。咁啊一成佛咗佢就妙咧，妙者就不可思議咁解。即係呢種一性嘅佛法咧，唔可以用個口講得出，亦唔係個妄想心咧所能諗得到嘅。咁啊點咧？就係我哋修持要悟到呢種道理，從呢個心地裏邊咧係悟到呢種一性嘅妙法，就唔係用個嘴都講下，用個心去諗下咧，咁就可以明白。咁咧，先我哋舊時古來啊。睇嗰啲舊書、嗰啲古德、嗰啲著述咧，可以講歷朝歷代嘅古德，佢唔係淨係讀書啊。講經嗰啲古德咧，都係佢自己悟到呢種道理，等於話行路親就見到呢條路，係穩穩當當咁樣行嘅，唔係話外面求學得嚟嘅。即係話，如果悟到就咁話悟境界咧，從佢心地講出來。所以佢每一句都是警示的说话，每一句都是启示我们的信心的说话，每一句都是指示我们的路应该怎样行，应该怎样走的说话。所以这个妙字呢，就是不可思议的解，不可以用心思，不可以用口的去议论。那么怎样呢？就是我们认不到这种道理，咁就叫做妙啦。嗱，妙法就是一乘佛法，系不可思议嘅佛法，可以讲咧，人人本具到个个现成嘅。但系呢种道理咧，太过深奥啊，所以用呢个莲花做譬如。嗱，莲花大家都睇过，应该可以讲系百分之百人都睇过。嗱，莲藕亦大家都食过，嗱，莲子亦都多人食过，肯定都个个人都一个莲子噶啦。嗱咁啊，蓮花咧亦都好近都見過嘅，即係做個譬如咧，因為蓮花咧係出污泥而不染，你入清水就而不沾嘅。呢個蓮花塘，呢個仲要係蓮塘，嗰啲泥咧係越污糟越邋遢，等到嘔到臭嘅仲好添，佢就出嗰啲蓮花咧係罪嘅。可是咧，佢出呢個污泥。佢出到水之後咧，嗰啲蓮花咧又靚你又香，冇呢個污泥嘅臭氣啊！所以佢出污泥而不染呢個污泥嘅臭氣。嗱，咁啊出清水咧而不沾染清水，啲蓮花葉啊同埋啲蓮花咧好似搽咗蠟咁嘅。雖然出嚟呢個清水面上有清水，喺個泥嗰處都經過呢個清水先至出嚟呢個面上。但是它不會沾染到那些水的，一定是線的，好像擦了蠟那樣滑的，不可以藏住那些水的，那隨便就是一個兜那樣就裝住它。如果你說斜斜那樣就肯定是留不住的，那一定是線的，一定是離開的。那就譬如什麼呢？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菩薩證到這個一乘妙法，隨緣等呢個九法界度眾生咧，佢唔俾呢個眾生嘅生死所染。嗱，咁如果佢正當隨呢個正緣成佛果菩提，但係佢亦都唔會住著沾染到呢個涅槃嘅菩提，就好似呢個蓮花出於呢個污泥，唔會沾染到呢個污泥；出於呢個清水，佢唔會沾染呢個清水。所以就叫做妙蓮花，就是以這個蓮花就譬如這個一乘妙法。那這部經呢，就我們佛經來說，可以說是經中之王，就是佛呢由最初成道講經說法，經過五十年，最後差不多要入涅槃了，即等於去世了，離開了人世間了，就是化緣之分了，最後就講到妙法蓮花經。那妙法蓮花經的主要的內容呢，就是開權顯實， 回三歸一，整部《瑜伽經》裏邊咧講嚟講去都係呢個題目呢幾個字。點解就可以顯示咧？就係話《法華經》以前由最初嘅程度講《法華經》，唔係講呢個《花嚴經》《安行經》《方等經》《波耶波經》，咁到最後咧就叫《法華經》啦。即係話以前我幾個時候所講都係一種方便，係接引呢個眾生，但係到到佛法會上咧，通通都為佢受記啊，將來都可以成佛。所以方便品裏邊咧有好多經文有人講，我若能三念心入於塔廟中，你一聲南無佛就都加以成佛道，受佢成佛啦。佢乃至一舉手，若小低頭，以此供養着，都加以成佛道啊！我哋入到呢個廟裏邊，你唔係佛教徒，好多人都唔會頂禮嘅，佛教徒都係唔頂禮啦。雖然你冇頂禮，只睇啲佛像咁莊嚴，舉個手啊，即係話好啊，或者叫做廣公點一點個頭，都係一種善因，都係對佛一種個善心啊。以此呢個善心咧，將來都可以成佛。佢就為你受記啦，就話乃至同只係象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成佛道啊！同只只細路仔喺個沙灘咧遊完水啦，成班細路仔一齊玩玩泥沙，係有我有啲善根，佢諗一諗佢高高，係、哎、好似個寶塔咁啊！我哋叩頭，大家玩咧，佢就唔係有心知道呢個寶塔係佛塔。可能佢見過，佢就臨高啲山就當係個佛塔。我哋叩頭頂禮啦，咁佢完全係冇心嘅，係一種咧童子玩嘅心態。雖然係咁嘅，但係由於佢咧係當呢個寶塔咧佛塔嚟頂禮，咁呢個善根一種啊，佛都為佢受記咧，係將佢成佛。佢叫咩名？咁邊個世界成佛所度嘅眾生咧？幾多幾多個點樣嘅眾生都為佢受記。所以呢一點咧，發覺佢人哋經中之王嚟噶。我哋有句話咧，長命就金剛，短命就加持，智慧就靈驗，成佛就發花。咁啊，短命加持咧，我暫時唔講啦，喺啲地方啊。嗱咁啊，長命金剛，你哋邊一個人想長命？真係噶，你就讀下《金剛經》。咁點解咁樣會長命呢？你剛剛經嘅大體上呢個波野妙法呢，就係空你破除呢個執著。我哋嘅人咁多問題就係執著太重啦，有我你有人，好多問題發生，社會嘅動盪，世界嘅亂糟糟、兵荒馬亂，或者天災人禍，都係由呢個我執咧而起嘅。所謂共業所招，嗱，如果我哋通通都做呢個《金剛經》，明白所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咁啊一切嘅相通通都除曬啦，冇曬啦，我哋呢個波嘢實相嘅本體啦，就顯露出嚟。咁所以咧，我哋做《金剛經》嘅人咧，你一定呢個壽命咧係好長嘅。如果你要大家想長命咧，你又不妨多做下金剛經，最好每日都做一兩部。嗱咁啊，智慧嘅靈驗，你想口才好，有智慧，你真係做下《靈驗經》。咁點解《靈驗經》佢所講咧，都係佛菩阿難咧一問一答，一段一段經文咁樣講出，由最初點樣放妄上心。一路至到最後第十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啊！十卷經文嘅道理，真係一佛同阿難咧一問一答大家辯論。咁如果我就好啲研究《楞嚴經》啊，固然係開智慧，咁啊亦都係咧喺佢呢個文字裏邊咧，係至於呢個智慧啊，係對我哋咧係好有幫助。嗱咁啊，成佛就發花。你想成佛咧，就做《法華經》，因為受記品裏邊咧，邊個人喺佛裏邊種個善根，咁啊都裝入受記，都可以成佛。實質上呢個善根咧好重要， 我哋佛法面做個善根咧，我呢個佛法善根啊，係唔咁容易成佛嘅，唔係咁容易學佛嘅。嗱，咁一時間呢個宣妙蓮花咧，就係十方之佛如來，常常都係講呢個妙法蓮花嘅道理。個宣妙蓮花就佛之遍地啊！嗱，佛之就係一心三字，就包括一切字、道種字、一切種字，就呢三種字裏面咧都係佛咧一心所證到。嗱，佛見咧就五眼圓明，就包括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即係話五眼啊。嗱，咁五眼都有手計嘅，佢肉眼就外非空，天眼就空非外，慧眼就了真空，法眼就为观众，佛眼就如千日照义就睇幻图，即系话我哋肉眼就外非空啊！嗱，我知啲埲墙隔住隔篱系咩咧？我哋睇唔到，好似我哋间门口咧有啲乜嘢咧？我哋睇唔到啲埲墙隔住，所以外非都系障碍嘅，睇唔到呢个墙外面嘅嘢就唔通啦。但天眼就通非外，如果有天眼，天上的天眼咧，真系可以睇得好远嘅，三千大千界内嘅嘢，佢都睇得到。清楚嘅程度，好似我哋嘅手咧，放咗个荔枝或者龙眼咁，咁清楚啦。呢个天眼咧，系睇得好通。嗱，慧眼就了真空，慧眼就波耶嘅智慧。睇到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是眼前有，彻底虚妄不实。那我们还何必那么执着呢？何必那么贪恋呢？明啊理啊，不过远眼成空啊。当然我们呢看开一点。但有些人说哇，那么大师人，那么那么好消极。其实呢，这些人就借头借路呢，找麻烦的问题。家下唔系叫你啲咩都唔使做，不过唔好做嗰啲贪名贪利，做埋嗰啲损人利己嗰啲嘢。所以叫你睇空啲，你咪将你嗰啲时间、将你嗰啲金钱、将你嗰点善心啊，为大众咧多做啲好事，呢、这个一定要做噶。佛亦都鼓励嘅，所以叫你空就空你啲执着，空你啲我执。空掉啲顽固，好多人好顽固噶。你同佢讲几多都好咧，佢又唔睬你，佢又唔理，佢又唔驳你，又唔答你。总之咧，离开咗就佢搞佢，你搞佢，所以就冇进步。呢、这个教我亦都得教得多得烦啦，甚至都唔教，你咪冇进步咯。嗱咁啊，法眼就为观众，法眼就行菩萨道呢个法眼啊，观众就观呢个世间乜嘢众生。乜嘢根性，乜嘢人，佢就佢讲啲乜嘢话，嚟到咧化到就俗谛化啦嘛，菩萨就入呢个俗谛度众生，即系发佢就为观俗，个佛眼就如千人啦，佛眼好一千个太阳，嗱咁一个太阳已经唔简单，嗰啲光亮啦，加一千个太阳，呢、这个光亮的确系唔简单，就照义睇幻同啊，佢睇见所有一切嘢唔同。这个是外表，但是这个本体呢是相同的，本体都是一佛性，本体都是清净真如。那么佛变呢，虽然说的变就是代表五眼，五眼圆明就叫做佛变。那么佛之佛变，简单就是佛的波野波罗蜜的智慧，是能照默修我哋呢个地咧，就系、是、实际理地。实际系咩咧？就系我哋个涅槃妙果。所以呢句经文咧，佛之变就系默修个波野波罗蜜，亦即是默证个波野波罗蜜。呢、这个地实际你哋个不生不灭嘅涅槃，就系咧由佛之变修行而证得嘅。所以这个经文呢，佛之见地就包括佛所证，也包括佛的能证， 而我哋修行人或者學佛嘅弟子咧，都要聽咗呢個妙法蓮花經之後啊，咁啊開佛嘅之地，先至可以進入呢個實際裏地，成就涅槃。我先發明就以為上手，嗱，我哋既然聽諸佛如來宣說呢個妙法蓮花經呢個一乘嘅道理，一乘咧就冇其他嘅，即係《法華經》裏邊講啊，個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佢隨佛方便說，但以假名詞，係引導諸眾生入佛智慧故啊！頭先我咪講啦，除咗開權其實就會三歸一，就《法華經》咧最重要嘅就會三，就會呢個三乘，即係聲聞、圓覺同埋淺慧嘅菩薩，而進入呢個一佛性，除咗一份之外咧冇其他噶。因為佛出世嘅目的，佛經所講係開示悟入佛知之見故而出現於世。佛出世度眾生說法，無非就開眾生嘅知見，示眾生嘅知見，悟眾生嘅知見，令我哋入佛嘅知見，就是、開示悟入佛嘅知見。都係咧勸我哋依法修行，究竟咧得成佛道。所以十方佛土中啊，有一乘法，冇二乘，冇三乘，就随佛方便说啦。不过佛咧就度众生，佢个程度唔够，佢个根性未到啊，咁就方便说。不如咁啦，你如果你一佛乘你证唔到，你又系人天乘啊，或者声闻乘啊，乘阿罗汉果，辟支系咪一千位菩萨？所以就白发经。有一份叫做嗰啲行前嗰啲叫咩啊？叫做咩咁嘅咩环境观啊？一行前嚟，佢里边有几句话，佢话举空拳以指提，心通则法通啊！空拳即系咧，啲细路仔调皮，就啲 B B 仔啊，刚刚会坐或者会行，佢就好扭计嘅，就好多啦。成日都坐啲巴闭。要俾阿媽咪抱佢嘅，或者婆婆媽抱佢嘅，你唔抱佢都佢就掠你，佢就唔俾親親俾人揼一隻，叫捉一隻佢娃娃咁啊喊俾你，真係聽到啲話，咁啊點咧？你舉空拳前，佢其實都冇嘢嘅，佢真係咧小朋友喂，你唔好喊，嗱你唔喊咧，我就有火俾你食啊！親親佢都變到冇嘢嘅，不過係不親我小朋友嘅啫，喺今日我又教你喎，嗰、那個 B B 仔一聽到有糖食喎。有好嘢食喎，佢就馬上就唔喊啦。不過呢種方便暫時止佢唔好喊，實際上根本就冇呢個嘢啦。佢就拎到空嘅，所以舉空拳就以止提。咁啊，佛都係一樣啊。眾生生死裏面流轉，你突然間佢唔係咁嘅根性，你同佢講得太深啦，佢哋未必懂，所以咪隨佛方便說啦。但以假名詞就引導諸眾生，嗱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呢都係假名嚟嘅，係暫時有嘅啫。最後係成佛，最後原本嗰個原本菩提歸無所得，而化分修翻五入佛知之見，呢個係最後嘅目的，想引導諸眾生入佛智慧故啊，入佛嘅智慧。佢未曾入佛智慧前，我就開咗個方便法門，令佢慢慢一步一步咁嚟到嚇，係上進。呢、這個就佛知見地，等家咧持地菩薩，佢一聞諸如來宣妙蓮花佛知見地，佢依之修啊，咁啊漸漸咧就破無明正法身，因此就我先證明。就以為上首啊！我咧最初最先佛咧為我證明，證到呢個妙法蓮花佛之遍地嗰種嘅道理，在大眾之中咧，就以為上首咧證明我咧係上首嘅位置。從呢個教理講咧，等嘅最起碼都證明呢個原教係破無明正法身。嗰種嘅境界，佢話我先證明第二位上首， 嗱，咁啊，上來咧就囚犯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就係我咧前呢個地大，觀呢個地大咧係內無所從，虛無所得正如空。嗱，咁啊，向下啫，囚犯問：五十八界咩叫圓通？誰為圓通？所謂佛問圓通。嗱，別人所證啊，我持地就不得而知啦。如果你問我叫我説圓通咧，我就話俾你聽，咁我是第觀三界二層就等無差別，本原來狀況可以第觀，但係第實唔係馬馬虎虎嘅，係真真正正唔係話做俾人睇嘅。咁啊，叫做第神啊，觀就係觀察，即係作觀。嗱，呢啲咁嘅經驗都係表示咧，我哋修行人唔係做俾人睇嘅，係攞到實自己咧，係為了生死，係為成就自己嘅道心，唔係裝模作樣咧，係外表嘅。呢啲我叫做第觀啊，即係咧警惕我哋一個學佛嘅弟子，無論出家在家，對任何一種法門，你同佢有你修。呢種法門都可以成佛，其實對嗰種法門咧係老老實實，帶上嚟觀察一下，佢話觀察咩咧？個身心二塵就等無差別啦，心就我哋呢個身體，我哋身體就四大所成，第一個就地大，大家講地大圓通啊嘛，嗱我哋觀呢個身嘅地大，同埋外邊呢個世界嘅微塵嘅地大。一個三界二層，嗱未曾開悟以前，嘅執呢個新嘅地帶咧係個實我，執呢個世界嘅大地帶就為我所有，因為有呢個我同埋我所有咧，你一定有呢個執着。加個開莊五能聞諸如來宣妙蓮花佛之遍地，而且佢依之修行咧。我最先咧，便係證明以為大眾嘅上手，所以你問我點得圓通咧？我就以第十觀察心嘅地大，要我哋世界嗰種嘅地大，呢兩種層景咧就等無差別啊，係冇乜嘢分別，係平等平等。咁啊點解咧？佢話本原來在，圓就係得。一片之體來就是從體起用，那么如來呢，我們說的十種通號之一就叫做仿同先得號，有個後分正果，他的慈悲他的智慧呢是如同先佛之再來，即是先佛即是過去分，過去分所證所修所得，那么後來成佛的呢亦都是一樣，所以後佛原先在六本如來，咁嗰位如來咧就係話從體起用嚟講嘅如來，如就不動之體，來咧就係隨緣而道眾生啊，來呢個世界，來呢個娑婆世界或者其他嘅佛世界去道眾生，亦即係從呢個本體不動如緣而起呢個妙用道眾生，咁就叫做如來。嗱本咧就係原本即係根本。藏咧就係、是、體用咧不二，空有咧係圓融，咁就叫做如來藏。如來藏就係我哋眾生呢個本性，我哋眾生呢個佛性，我哋眾生呢個不思議嘅妙體。加落本咧，所有一切嘅事事物物，佢本身啊就係、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此性啊。是圓融清淨無礙，無有呢個彼此之分，即係説明新嘅地大又係如來藏，外世界嘅微塵亦係如來藏，咁啊同一藏性啊，咁就唔會妨礙，就無有彼此高低之分，所以話等無差別啦。如果你執呢個新嘅地大為實我，執呢個世界。嘅地界為我所有，有能有所，你一定係有是非；有能我，你一定好多問題發生。但係話本如來藏， 唯心的地大，一切的唯心本源来在，就无相妨碍，就互相圆融，所以话等无之别啊，无乜两样啊，平等平等啊，点解？就因为本源来在，个虚我嘅法尘，我哋呢个尘界，即系呢个身同埋呢个界两种嘅地带嘅尘境咧，唔系实有。不过迷咗呢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只是虚妄而有的。若果你个个人成佛，根本就没有身心世界可得，所以爱不有我，爱不必有身有世界，身心世界都是本如来藏，无分别。现在我们见到有这个地的身，地大的身，有这个外面这个地大的山河国土世界，又迷了这个如来藏性，一念迷，一念不觉而玩起，但是实体的彻底虚妄，我们的虚妄呢是发生这个界和这个身的两种尘。如果你反望归真，一个尘嚣的自愿，尘嚣就是身界而尘消滅了，只要你悟到身界而尘本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悟到这个地大是维持一心，就变成这个尘不消的而自消。那么尘消就我们这个自性如来藏就没有东西妨碍了，没有东西遮障了，那我们这个智慧心光就从此得以显化，我自尘消这个智慧的圆满显发出来，成无上道的消灭了，尘消灭，智慧心光得到圆满显化，从此就破烦恼，显现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就思维第一。佛都问我怎样得证圆通，我就告诉你听，我就是呢以观察一切的本如来藏虚妄化尘而已，咁尘嚣自缘得成无上道，就是最好啦。咁以上呢就是在这个地义德的慈悲菩萨慈地大呢点讲完，咁向下呢就讲这个月光童子收这个水大，个月光童子即存在一定的佛足而佛不言，我的往昔恒河三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就教诸菩萨收集水罐入三摩地，观于身中水性的无缺，初从剃兔如此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全服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同黄叉，诸香水海等无的区别。我于是时初成此罐，但见其水就未得无身，当为比丘失踪，安时我有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片在失踪，了无所见，同自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激水作声，顾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就如舍利弗遭为害鬼，我自思维今我已得阿罗汉道，就久离病愈，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二童子接待我前说如上事，我即告言与狗治水，我即开门入治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服治水，瓦砾软言开门除出，我出定后身质如初，奉无两份，如是至于三一字就通往如来，就方得往生，二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的无别，今日如来得同真名，如菩萨会得问圆通， 我以水性一地流通，得无生忍。咁上呢段文咧就幾長下嘅，就講月光童子咧，就觀呢個水大。水不是有內水而有外水，內水好似啊，口水就鼻涕啊，身上嗰啲血液啊，就係水咯，咪內水咯。嗱外邊咧就大海水啊，叫做外水。咁啊，加觀菩薩咧，小阿童子咧，觀呢個水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水大虛妄，因此得證啊圓通，咁啊叫做月光菩薩咧，就觀呢個水大。在我哋二十五圓通裏面咧，佢屬於第二十圓通噶啦。咁大家頭先我有梁居士今日嘅法質好快就講完啦，咁就幾個圓通啫嘛，其實第一係啲眾生啊。好似觀音菩薩圓通一支，咪第六啲三分字經文，有三十二形，底下嗰啲字經文長啊，所以咧即係你唔可以論一次咧，論圓通啊，哇咁啊講咗二十五圓通就講咗二十五種圓通過啫喎，咁啊起不是咪快速講完啦？非也，即係話仲有好多頭先呢個觀音菩薩圓通章同埋第十四種嘅。大仔只菩薩念佛圓通章，加翻呢個淨土法門，呢兩種嘅經文雖然咧都係好深奧難理喎，道理好深奧，亦都好適合我哋呢個末世呢個眾生嘅修行。所以向下咧，仲有好多堂先就可以講得完。咁加月光童子咧，係一個菩薩嘅名，係一尊菩薩嘅名。嗱，咁啊月光，大家都知道天上嘅月亮，月亮。有好多嘅意思，亦表示似一尊大菩萨嘅，亦都有佢一种深奥嘅道理。功德慈悲，好似佢月光一样咁大嘅功用。嗱，咁啊，月光有啲咩功用咧？我哋根据啊佛法里边讲咧，系有十四种嘅功能，十四种嘅好处。譬如菩萨咧，亦都有十四种嘅好处。第一就能破黑暗。如果我哋或者到廿八九月尾，你或者月头个月头个初一二三咧，睇唔到月光嘅，咁啊黑暗啦。因为冇月光，大地冇月光普照，咪黑暗啦，黑麻麻啦，成天要点灯嘅啫。嗱，如果到到十四、十五、十六啲三晚咧。當然最圓就係十五啦，十四都差唔多滿嘅啦，十六就開始慢慢圓啦。咁啊，啲三晚個月亮咧，如果唔落雨好天嘅話咧，個月亮普照大地，都係光光猛猛。加埋文火黑暗咧，就係月亮一出，可以將啲黑暗啦，黑暗能破除，即係有光就冇黑啊嘛。所以月亮光一出。大地嘅黑暗咧就冇咗，就譬如菩萨未出世以前，我哋众生嗰啲烦恼啊、人我见解、是非邪正，好多问题都系黑暗啊。嗱，菩萨一出世，以佢呢个智慧讲出呢个真俗义谛，用种种修行嘅方法。令到我哋黑暗烦恼业障众生咧，依菩萨嘅教导去修行，将我哋呢个心中嗰啲黑暗嘅业障烦恼，冚唪唥破除，同呢个月亮咧咁光明嘅智慧。所以第一种咧就是、能破黑暗，第二种咧就是、我哋显示正路，正路咧就系、是、我哋夜晚如果冇遇过黑麻麻咁行咧。前面啊系正直嘅路，就算话歪曲嘅路咧，我哋睇唔清楚。如果月亮一出，哇系一条康庄直路喎、哦，冇咗呢个斜路喎、哦，唔怕唔错喎，你睇得清清楚楚啦。就譬如佛菩萨未出世之前，众生咧所走嘅路，固然有阵时咧遇到呢个正法，佢就走呢个正路。如果遇唔到呢個正法，遇到嗰啲邪魔外道咧，就走一條邪路， 好容易會墮坑落潛，好容易會挑住你墮落。咁所以月光一出，就顯示我哋呢個正邪之路啊，令我哋先知呢個正路行，唔好走呢個邪路去。入咗月局就係出世，眾生嘅如千萬結破咗，令我哋知道邊一條係正路係可以行，唔係如我哋收咗個五戒十善啦，最基本嘅啦。三皈依啊，呢啲係正路，我哋可以去做，可以去行。如果話呢啲咁嘅所謂外道嘅，唔係斷見就常見啦，呢啲咧我哋應該係邪路啦，我哋就唔可以行。如果可以行嘅，我哋不妨多行幾步；唔可以行嗰啲咧，你千祈唔好行。我哋咁有了解咧，從邊處嚟啊？就是、由菩薩咧嗰種嘅慈悲開始，指示我哋。哪一樣可以做，哪一樣不可以做法律，所以第二就是顯示正路。第三我們原來恐怖啊，月亮未出，前面黑媽媽，有沒有毒蛇猛獸呢？有沒有這個崎嶇不平令我跌得交呢？因為月亮未出黑媽媽，我們看不到，就很容易發生危險了。如果月亮一出，普遍大地的光猛，咁啊前面有冇高低不平，令我哋跌得交，或者有冇得毒蛇猛獸對我哋身體有傷害？我本身眼睇到好清楚，而平衡呢個月亮出嚟，呢、這個光照我哋，令我哋清清楚楚見到前面有冇高低不平嘅路，有冇呢個毒蛇猛獸嚟到傷害我哋？就譬如菩薩未出世。我哋啲眾生啊，喺呢個生死裏邊咧，係流轉，根本啊就唔知得咧乜嘢叫做生與死啊！總呢個生死嘅流轉咧，多就多少無為，有多少驚慌嘅。邊個唔怕死啊？但你怕死係一件事，呢條路你一定要走，即使就權傾一時。財富、斗量，但呢條路咧都係要走，你驚亦都冇用。但由於你冇修行，當然聽到呢個生死咧，你一定咧係恐怖嘅。嗱，咁如果菩薩出世咧，佢就話我哋講呢個正法，叫我哋深信因果，唔好有呢個邪知邪見。要走一條正路，依佛個教導去修行，嗱咁啊最起碼就前呢個五戒啦。如果前五戒持得好，我哋就唔發失咗呢個人生，可能就會生天上享福，即係我哋人間嘅生死嘅恐怖咧，都可以減少好多嘅。如果進一步出三界咧，更加唔係生受生死，呢啲咁就好唔道理啊！特別由菩薩出世，先至可以教我哋，令我哋依呢個正法修行，係了生脱死，咁就離開呢個生死恐怖。第四咧，就係、是、我影蔽星燈，影蔽星燈嘅星就係、是、天上嗰啲星，大家都見過。嗱燈咧就係人間嘅燈光，嗱星。因為它的光係唔大，係閃啊閃啊，好少。我哋人間嘅燈光亦都係好繁羅好窄。呢間屋點燈，第二間屋未必照得到，即係好渺小。嗱咁啊，如果菩薩出世咧，菩薩有個大智慧光，有個慈悲光，有呢個本有個心光，咁啊以菩薩啊。这个智慧心光啊，普照于这个世间，变成天上这个小城的星，因为星就代表小城，灯就起这个人间的光，那就变成了这个人间这个小的智光，以后这个小城人那种的星光呢，都被这个菩萨的这个慈悲光、智慧光之所遮盖，所以这样就影蔽星灯。第五就考試業規，嚟營就即係業滿，規就即係有足虧損。嗱，咁啊十五頭先我講過啦， 如果十五啊，個月就梗係年冇除非落雨嘅啫，除非烏雲。如果落雨又烏雲咧，肯定好啲。點解個月咧？一定係月月滿滿，冇啲欠缺嘅。咁你佢哋應嗱虧咧，就到到月尾啊，廿七八九咧，呢、這個月咧慢慢冇噶啦。咁啊，譬如乜咧？譬如菩薩出世，咁啊度眾生就叫做應，即係月滿。嗱，但係化緣已畢，有緣嘅眾生已經到盡啦。冇緣嗰啲咧，你想做佢都唔聽你話嘅，咁你入面，咁你入面到唔到啲眾生啊，咁啊虧啦。所以呢個月嘅形態就代表菩薩出世度眾生，如果咧係化緣已畢，係入面啦，再度眾生啦，佢就考試嘅形態。第六，你有水就皆現啊，天上嘅月亮。人間有水的地方呢都見到這個月亮，所以舊書那邊有句話，萬里無雲就萬里天，千江有水就千江月，都是表示菩薩呢這個度眾生。那這個水譬如我們眾生的機啊，那我們的眾生的心如果清，就可以見到這個月亮。我哋眾生嘅心如果足，就見唔到呢個月亮啦。咁就菩薩嘅月亮就係智慧啦。我哋如果眾生嘅心水清咧，依法修行就可以見到佛嘅報身。如果我哋嘅心水混濁都唔錯，依法修行都可以見到佛嘅應化身啦。嗱，咁就説明有水，人間有水嘅地方。天上的月亮都可以演出，就譬如菩薩呢得到正入菩薩位的時候破門正法身，或者是古佛再來他有一種大慈悲呢去度眾生。如果下面觀音菩薩圓通之後所謂三十二應地入諸國土，都是古來一向講經那些菩薩度眾生呢都是用天上的月亮來的譬喻，人間有水的地方都見到月亮。就譬如眾生啊，你肯念菩薩名，你肯信佛，你肯學佛呢，咁就菩薩都會大慈大悲，尋聲救苦。所以頭先有位先生居士問我，佢話：，家世界咁多問題，點解嗰啲菩薩唔相信你認啊？你要知道啊，觀音菩薩，你想去幫佢，你就叫佢一聲啦、啊。咁你都唔叫佢，你都唔睬佢，佢又點幫你啫？所以我哋呢個讀大經，大經就有八十四句，就有八十四尊係菩薩嘅名嚟。你如果日日念大經咒咧，即係日日都念八十四尊大菩薩嘅名，即係我日日同佢打招呼，日日都尊稱佢，日日都求佢。所以咧，你有咩問題？菩薩咪感應咯，咁如果你都唔求佢，你都唔理佢，你都唔念佢，又唔尊重佢，咁佢點幫你啊？好簡單一件事啦，我哋人世間，你想人幫忙，比如講聲唔該啊，幫幫手，咁你唔該都冇聲啊，咁邊個幫你啫？好正常嘅禮貌啊，所以舊時咧就以天上嘅月，就譬如人間有水嘅地方咧。咁啊，菩薩嘅現身嗱，咁啊，今日咧就比個科技進步啲啦。我哋天上有 satellite， 即係衛星啊，大家都知噶啦。嗱，咁天上嗰啲衛星咧，打上去就天上運轉，你話佢探地球又好，就話佢轉播新聞又好啦。所以佢啲衛星喺天上轉嘅，佢冇落嚟人間啊。一年到晚喺天上轉啊，有咩新聞你話俾佢哋聽啊？嗱，我哋人間咧。有電視的地方都收得到，咁啊，但系咧天上嘅衛星冇落嚟人間啊，落嚟得過啫嘛，落得塵間落唔得嚟噶，人間嘅衛電視太多啦，嗱咁啊，但人間嘅電視咧又冇話飛上個天上嗰個衛星嗰度喎，總之個衛星就喺天上，電視機就喺咩人間，點解會收到佢啲新聞咧？同佢相通又撳呢個掣啦，所以撳得準咯。如果你唔係呢個台咧，都收唔到啊。就譬如 这个释迦牟尼的为圣呢，就是菩萨那个化身，化身我们人间的电视机呢，就是我们的众生。如果你不按这个掣按得正当，你就看不到。这样就说呢，你不念观音菩萨，你都不求他，他又怎么帮你的？不求他呢，你就有念大悲咒，或者做好缘分，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你夜晚这样做呢，即係等佢日日都同佢打招呼，講個六十句就話，日日都叫佢係早晨啦，日日都同佢話 How are you 好嘛，跟住咧你無形中咧，前日同佢打招呼，你有啲嘢事咧，我、哦、佢有問題喎，我同啲嘢幫下佢啦，大家冇有利，其實情況都係一樣啊，有水皆宜，人間有呢個電視嘅地方咧，佢都獻俾你啊，有咩重要新聞？都得傳播俾呢個電視睇，但係一定要你撳嗰個掣咧，那個電台個台掣咧撳得正，係嗰個台你先睇得到。就譬如我哋想菩薩嘅幫助，加被消災免難，延壽吉祥，你一定就要啦嚇，要念大悲觀世音菩薩，就要念咧大悲咒，或者念啱啱啲班嚟看，或者仲好唔辦，多數啲大悲法門。你隨便一樣都唔使咁多樣啊！總之你啱啱翻嚟空又得，你觀世音菩薩又得，持大悲咒或者普門品亦都得，隨便收樣都得噶啦，都係觀音法門，唔需要全部收曬。所謂一門深入啊，就係咁嘅意思啦，唔使多貪，唔使多心，你哋一門咧就可以咧成佛，菩薩一定係感應啦。好似我读大学一样，大学咁多个科目，我点解就得咁多啊？世界上冇一个咧所谓全科个博士噶喎，都系专科噶。就系我哋做医生，净系个头都好多种科啦。嗱，脑一科、眼一科、眼一科、耳鼻喉一科，咁啊系普通人嘅常识识噶啦。就算唔系医生，你都知噶啦。咁净系个头都有咁多科啦。冇一個咧所謂咧，呢個頭部個科我都係博士，你揾唔到咁嘅醫生，都係牙就牙科博士，眼係眼科博士，耳鼻喉就耳鼻喉博士，腦係腦個博士，冇可能咁多個懲罰程序咧，你個學曬都係博士，呢個冇可能嘅。其實我哋修行都係一樣啊，我常常聽啲嗰啲阿婆話法師啊。我日日上早啲啊，有功課，我就呢日地藏經，哎呀，好十幾廿種，我哋仲叻過我啦，我話我都冇你咁巴閉啊！我就話俾佢聽，我哋多冇用，你要專一，所謂一門深入啊，為乜事？其實念經、拜佛、念佛，無非用呢種方法咧，係靜我哋嘅心啊！我哋點解唔可以入呢個三摩地？深入呢个禅定嘅境界，就我哋心态个生乱啦。谂得太多，你又咁又咁，呢样未来人又嚟，唔生咧做到生，所以唔系咁容易进入守灵阎王三昧禅定啦。我哋一门深入，好似《金刚经》所讲二十五种法门，门门都要进入圆通，但系啊，都系每人修养嘅咋。咁二十五位聖人各修一樣，冇可能話其中一位聖人咧二十五法全部修曬，冇可能。咁所以我哋眾生學佛都係一樣，你要一門深入，睇你個緣，你有個緣就係觀音菩薩，你咪持特別做咯，做普門品咯，絕對好事。你個緣喺《金剛經》，你咪做《金剛經》咯。呢世人做《金剛經》，就包你長福長壽。金剛嘛，金都已經係夠銀嘅啦，係金裏邊嘅精華就更加銀，等於話咧就更加咧唔會死得咁快死。包括前嗰層，呢個真噶，仲金經嘅人咧嚇，的確就佛教嚟講啊，好多仲金經嘅人咧都好長命噶，而且仲金經咧都仲可以利益嗰啲畜生添噶，好多畜生咧因為聽仲金經咧。而得到咧 好走噶，有啲呢啲時間咁寶貴，我就唔講咁多呢啲嘢啦嚇。咁總之呢個咧，所謂有水皆現啊，都係表示呢個菩薩嘅慈悲。呢個水就我哋啲眾生啊，呢個月人間有水佢都現出嚟，都睇到。就譬如菩薩嗰種嘅慈悲，係遍佈於眾生心中啊。眾生如果念菩薩名，就同菩薩相通，有咩問題發生，菩薩就會加庇你消災免難嘅如吉祥啊！呢個最重要啊，一定要日日咧要念菩薩名，要拜佛，要念佛，要誦經，係絕對好事。嗱咁啊，第七咧就係皆對目前，一皆對目前咧就係話個月亮。天上得一個，我哋人間啊，唔論你東南西北住喺邊度，又唔係一個角落。如果有月亮嗰一晚啊，又冇烏雲遮蓋，又冇狼雨嘅話，那個月亮好莊嚴，即係話好好睇嘅圓凳嘅。你無論住喺邊度，你企喺樓閣高頭，就睇到佢，就好似都係喺佢面前。有時我哋家冇得太遠咧，嚟香港俾人。同美國嘅人、加拿大、澳洲嘅人，佢哋好遠啊！坐飛機都十幾廿小時飛機去美國。但係喺美國嘅人咧，佢望嘅月亮咧，都係喺個門口嚟嘅啫。咁啊，證明咧呢、這個月亮無分彼此，通通咧佢現出嚟都好似你去睇佢咧，好似喺你自己面前一樣。就譬如我哋啲眾生，如果念菩薩名，菩薩加俾你啊！扶持你，都好似咧为你一个人咧而加俾人，你感受得到，好似菩萨咧系专门嚟到教化你，嚟到加俾你，所以话如对嘅目前，第八咧佢就随意清凉，因为佢啲名词太多，我哋要写一写，唔系记唔到咁多啊。隨清涼咧，即係月亮又加熱天咧，大家都知噶啦。現在都人大熱嘅，都已經31度啦。可以講到好多地方咧，唔可以冷氣都唔瞓得覺添噶啦。嗱，咁如果有月亮嗰一晚咧，有啲清涼風嘅，唔會話太過悶熱。真係月亮15啊，光光猛猛普照大地咧，有種清涼嘅作用。咁啊，既有清涼，就當然係除咗呢個熱怒啦，冇咁熱啦。就譬如菩薩出世咧，以菩薩嘅慈悲開示眾生修行嘅正路，可以除咗眾生咧嗰啲熱怒、生死嘅熱怒、業障嘅熱怒，一切一切咧都趨向於呢個如意吉祥，唔會再受。这个烦恼业障呢之所的困扰，所以我随意清凉。那第九就见者就欢喜啊！我哋嘅月亮，除非呢个人痴线嘅啫，冇乜嘢就话唔欢喜个月亮嘅。啊，除非佢唔出嚟，或者乌云遮盖，总之佢真系十五月亮嘅天空咧，冇乜都人中意睇嘅，肯定系中意睇入嚟。譬如菩薩修行福德智慧都具足圓滿冇欠缺，所以一般的眾生呢都見到佛菩薩的種嘅福德智慧，亦歸依佛、歸依菩薩、歸依三寶。所以歸依的時候，第一句就歸依佛是兩足尊，兩足即是滿足，兩樣都滿足，就是福德智慧兩種都滿足。咁啊，九子法做我師傅啦啩，所以我哋就歸依佛啦。咁啊，菩薩都係一樣出世，心圓滿，佢福德智慧兩種都具足，所以一般眾生見到菩薩咧，都心有歡喜心，都盡量咧見菩薩啦。就好似個月亮一出，十五個時候月亮特別圓滿，人間嘅人咧都冇乜幾多個唔中意睇，所以就變咗歡喜。嗱，第十咧就係七心報位，我哋一個正常人見到個月亮就歡喜啦，普照大地， 化熱腦而清涼是人家喜歡的，但是那些賊腦就不喜歡了，賊腦不黑的話風黑越高，風黑呢還更加好做世界。如果你月亮一出普照大地，你就無所遁形，做賊都做不成了，所以那些賊佬呢見到那些月亮呢地景真的不高興，一片就不高不理的。那就證明佛因為菩薩未出世以前，我都那些外道啊講那些說話，他的知見不正就沒問題。如果菩薩一出世講這個正佛法，離不開這個因果報應，所謂善有善報就惡有惡報，是絕對呢鹽田積水無可避免的。所以我們中國泰山的廟，泰山廟有一對寫得很清楚，他說忍心害你皆由己，咁啊，下面古往今来就放过谁呢？纯粹嘅话，我哋嘅人忍心害你，忍住自己呢个心，即系咁忍心，我哋冇忍咁忍心，即系咁做出啦，害做咗个伤天害理嘅，皆由你，都系你自己去做，唔系别人做啊，系你做。嗱，咁你自己做啦，我自己受报啦。所谓古往今来就放过谁啦？由古到今现在啊，凡系做得唔好、做恶嘅人咧，都冇乜好報應嘅。如果唔係使乜收事，使乜做好事啫？如果做壞事都得到好報嘅，就因果唔相符。有啲人真係你有得好報，係你從前嘅善因啊。你現在做啲壞事咧，係惡因，將一定受報。講得菩薩唔出世之前咧，嗰啲外道就講啲所謂脱緩因果嘅説話。菩薩出世咧。讲呢个正因果，所以我同人讲佛法，你唔好俾佢撞经吓惊你。哇，咁多撞经我点睇得晒啊？其实我哋将缩埋就两字，因果两个字。出世就出世嘅因果，人间有人间嘅因果，善有善嘅因果，恶有恶嘅因果。离开呢个因果咧，冇佛法可谈，亦都冇社会可形成。社会各行各业经济发展，人人安居乐业，离不开这个因果啊。如果你们时势这个因，时势不好就因不好啦，我们就咩又有又冇工作啦，又冇饭开啦，你话唔好就果咯。假如果呢个时势好，经济发展又好，人都有工作，个个都有饭开，咁你咪好嘅因果咯。一切一切人呢个因果咧，系唔可以破坏噶。即系从前，我哋百丈禅师咧，有一次咧登堂说法。嗱，我哋中国所谓马祖见丛林，有百丈六千规啊。马祖以前都冇丛林嘅，我哋啲出家人咧到处流浪嘅。咁啊，呢个马祖觉得咁又唔系办法，你将啲出家人咧冚唪唥住喺大庙丛林。大家一起共修，所以他就建丛林。但建到丛林呢，他就立批他的秘密，他就走了，就到了这个百丈怀海禅师的继任，他留得清规，出家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上面过堂，这个身做事留了个清规。那么百丈禅师有一次他登座说法，做大和尚不容易做的，要讲经说法的。那他日日讲经呢，就是一个老头子，几十岁的，他来听经。但他怎样来，那又没人知道，没人看到他来的。但他讲完了，百丈禅师落座让大家走，又不知道他怎样走，早日都见到他。那么最后他差不多要讲完了，那么这位老人家走出来跪喺度，但系你做乜事啊？做乜事啊？佢话每日我想请大和尚啊，同我转一句说话。佢话点转啊？佢话我唔系个人，我个狐狸啊。个但系咧，唔知点解生个狐狸，我可以变人。佢听经就我唔系人，我个狐狸。 咁點解佢做狐狸咧？佢話我五百世以前，佢話我都一個大法師，地位唔會比你差噶。所以我講出一句話咩話？佢當時有人講經，我講經有人請法。佢話出家人還落因果否？佢就問我，我就答佢啦，就不落因果，咁即係冇因果啦。咁咪答錯呢句話。冇因果是幾大件事呢？真是破壞佛法的，因此講錯一個字，他入五百世就落到狐狸。他說一今世是第五百世，我做了四百九十九，這世就是第五百，他說我做完這一世就可以脫離這個狐狸身。所以我就希望你慈悲跟我轉一句話。我說怎麼轉啊？他說調轉來。他說我就是做你，你就是做我。咁样我问你嗰阵时啊，出家人还落因果否？修行人你应该就点话就不昧因果，即系等得唔会迷咗呢个因果，即系信因果，要明白呢个因果嘅道理。咁我就脱咗呢个苦身啦。所以第二朝我就知，我同就宣布今日菩提火化。哇！咁我哋冇人死喎。为什么要火化的菩提呢？是不是打翻大家都要去呢？有法师告诉他们这样这样这样，就跟他火化，他就脱离了这个狐狸身。所以我这个正知正见就一定是要信因果，不信这个因果呢就没有佛法可谈，也都没有这个社会的了，家庭都没有。其实家庭社会佛法都是这个因果所形成，绝对不可以没有这个因果啊。所以这个月亮一出，那些贼人就害怕，他无所遁形，实被人家拉倒。但譬如呢菩萨来出世，那些外道啊都是邪知邪见，是误导我们走上这个邪路。唯有佛菩萨出世呢才就可以说出这个正修行法，这个因果法，令到我们众生呢明白这个因果，就不要乱来啊！你相信这个因果啊，不要做那么多杀生害命啊，不要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啊，不要那么贪名贪利啊，你将这些善心呢向这个好的地方去，你就可以了生死啊。所以第十就是贼生怖畏，第十一呢就是观知就无厌啊。你谂得出？你睇一次两次啦，都唔会心足噶。啊，今日原来真系好睇喎，够晒圆满，睇多几眼。但譬如出出世，因为功德智慧啲圆满具足，咁我哋望住菩萨咧，有阵时唔系望一眼两眼噶，我哋不停入佢满里边咧睇住菩萨，以菩萨嗰种嘅慈悲德相啊，就启发我自己。啊！以往真係我得罪過，唔信因果。你睇下菩薩嗰種嘅慈悲，呢、這個圓滿嘅相貌，令我自己都心中慚愧啊！我哋應該要信菩薩，要念佛念菩薩，唔好再墮落啦。所以我哋就不停咁一見著佛菩薩呢個慈悲嘅法相，就啟發我哋嘅信心，令我哋咧依佛菩薩嘅教導嘅修行，咁啊生生世世。不落恶道，所以你就睇唔厌啊。第十二咧就系、是、街同其色，嗱咁月亮一出咧，大地唔单清凉啊，都系月亮咁啊，色个一片咧银色世界。如果冇月亮咧，黑麻麻啦，一片黑麻麻嘅世界。月亮一出有光冇黑暗，一片都系银色嘅世界啊。就譬如菩萨一出。说法度众生，我哋啲众生依菩萨教导修行，就可以得到同菩萨嘅慈悲色、同菩萨嘅智慧色、同菩萨嘅喜舍色咧，系相符合。一切一切，我哋学菩萨所行，就会同埋菩萨一样啦。有呢个慈悲色，有呢个喜舍色，有呢个智慧色，所以话皆同其色。嗱，第十三咧，就睇完就光满啦。十五个月亮，他的体质是最圆， 因為睇最圓冇欠缺，所以個光咧咁啊亦都最圓滿啦。到如果係二十度，個圓已經少咗好多啦，嗰啲光就冇咁大，因為佢缺咗好多啦，個圓冇咁圓滿，冇咁大啦，嗰啲光咪冇咁大咯。咁所以我第三咧就睇圓就光滿。嗱，譬如菩薩出世，菩薩幾多稱為菩薩咧？佢就憑咩度眾生咧？因為佢證到呢個法身理體，證到本身所講嘅如來在妙真如性常住真心，證到眾生本具呢個性體咧，佢呢個智慧心光亦得到圓滿。咁所以咧，菩薩出世咧就體圓光滿。嗱，最後咗第十四就叫做高出一切人菩薩個境界。是很高的，我们凡夫的境界是很低，我们凡夫怎样修行，除非你成了佛，如果不是呢，就算是阿罗汉，出之佛，那些权位菩萨，他的身份，他的智慧，他所证，都不高得过这个大菩萨。所以大菩萨一出呢，佢就超過一切，危獨尊啊！好似個雙面山咁樣，係群山之首，係群山之冠啊！冇一個種山咧係高得過佢。嗱，咁啊，月光童子啊，佢月光係個菩薩咁樣嚟嘅。菩薩佢有十四種呢種嘅光，譬如呢個月亮有十四種嘅好處，所以就叫做咧係月光咁樣。嗱，童子咧。就講天真，即係細路仔啦，仲有個童言就無忌啊，佢唔會咧考慮過嘅，佢係一就講佢一，好佢就講個好，唔好講佢唔好，佢唔會思考啊邊句啱邊句唔啱，因為天真無邪啊，佢不忘呢個思量，有嗰樣就講嗰樣，譬如菩薩度眾生都係一樣啊，佢所說。都是對呢個眾生嘅機，係咩嘢眾生？佢就講一隻説話，都係導佢咧了生死啊，導佢脱離呢個苦海啊。嗱咁啊，《維摩經》好多人都聽過，亦都讀過見過。嗱咁啊，維摩係個居士啊，唔係個出家嚟噶。不過佢又本分就係甘肅原來在世嘅，唔係冇咁嘅本事。佢有咩本事咧？你入到呢個套房湯珠佬嘅地方咧，佢可以叫呢個湯珠佬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咁佢夠功夫啦啩？啊，佢入到呢個妓院啦，可以放下呢啲妓女咧，出家為尼，做個出家尼眾。咁我哋啲人做，我哋做唔到噶。入個豪華啲做咁新鮮，買翻嚟俾食下啦，係嘛？咁靚仔啱啱拖好嘅喎，就俾佢啲豬點入去。見到嗰啲女人咧，就望多兩眼，俾啲女人轉去。因為有菩薩咧，嗰啲境界咧，就所以佢高出一切，佢個道德，佢個修持，佢個境界係為一切一切人咧所比唔上嘅。嗱，咁菩薩呢啲十字都個好處，所以佢哋咧，譬如用呢個月上，譬如所謂嘅月光童子，童子係天真爛漫無邪。有嗰樣就講嗰樣，咁我哋同主就譬如菩薩咧，就係咧如法而説，觀機對教而説，所以佢就同主個即同在起頂力不足，就異法不現，呢都係經家最言，係經就邊邊嘅罪人咧？如果同主恭敬佛嘅意識，向我的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水天。就講個追逐呢個圓通嘅原因啦。佢從前亦都曾經啦嚇接住個佛，教佢收呢個水罐。所以話我的往昔，我追的往昔即從前，唔知幾耐幾耐以前啊，總之好遠好遠以前。恆河沙劫佛就講佢咧所謂往昔嘅時間。恆河沙我哋講過，恆河咧喺印度嚟，真有條咁嘅河，我都去過。佢啲沙咧就好幼，有啲面粉咁啊，即係揦一炸咧已經好難數得清嘅。 我幫成條河咁大啦。咁加埋恆河沙田咧，就每粒恆河嘅沙當一個結數。恆河咁多嘅沙就恆河咁多嘅結數。你話呢個時間幾長啊？所以我啲講啲恆河沙田咧，你有佛出世嗱，咁啊佛出世咧都係眾生嘅福報啊。佛同眾生有緣，所以先係佛出世做眾生。如果佛同眾生冇緣，佢就冇出世眾生啦，佢入滅噶啦。所以一定咧要同眾生有緣。因此三國之中，一個國行圓滿，即係道盡眾生的圓滿。有人問：，咁仲我哋家族嘅眾生喎，何止家下咧？就是、佛當時喺印度啊，未曾入滅以前，有好多眾生啦、啊。入面之後好多眾生，點解佢又道盡佢咧？所以我呢個問題就係講呢個有緣。所以佛法雖講就難道呢個冇緣之人啊，呢個我冇緣，我先道佢。佛出世眾生都係一樣，有緣嘅合唔能道盡啦，嗰啲冇緣嘅留翻第二個。啊，咁因此咧，釋迦牟尼佛座下未圓滿嘅眾生咧，只要有佛法。念過一句佛，拜過一句佛，或者點過油燈供佛，或者上香供佛，或者買生果買花供佛，以此嘅善因，你今生遇唔到釋迦牟尼佛教化，以此嘅善因留到將來未入菩薩取世龍花三寶説法咧，你就可以得到未入菩薩對你嘅化度。所以呢個善因咧好緊要，所以入佛出世咧。目的就是度眾生先能出世，如果同眾生冇緣，佛就入滅噶啦。加上有先能出世咧，有個水天啊，水就係觀呢個水大，即係呢一尊佛咧，亦都係觀呢個水大而得證圓通，咁啊叫做水。嗱天咧就係第一二天係最高嘅，就譬如呢一尊佛咧，佢入收呢個水觀。而斷煩惱，正到呢個第一二天不生不滅嘅第一二天，所以合埋佢叫水天啊！即係佢都係收水罐嘅。咁佢自己都係收水罐啊，所以佢用教導眾生嘅時候咧，亦都係教眾生收到水罐。所以話教之菩薩，收入水罐入三摩地啊！佢自己收水罐，而話第一二天究竟成佛。所以個動作當時喺亦都觀機處教火嘅時候咧，好多眾生咧都係要收到水罐先可以成佛嘅。所以話教諸菩薩咧，都係菩薩嘅身份，係收集呢個水罐咧，第入三摩地，三摩地就禅定，本經就講首楞嚴大定，我話明係定啦，就係、是、破除呢個三念。我哋眾生點解個心唔定咧？咁多問題咧，唔可以進入呢個守定圓大定咧，因為心一散，個心散啊，亂糟糟，咁啊點樣可以定下嚟咧？嗱，咁啊家下咧，水啲係教佢呢個弟子，教佢呢啲菩薩善根嘅，收集呢個水罐啊，水罐。就是觀呢個水內無所從，去無所至，而得證呢個圓通。加上呢個入三摩地，就係、是、一門深入啦。佢唔收第二樣，收呢個水罐，好緊要，真係好重要。你大家信佛，佛弟子，你收乜嘢法都係好嘅。所謂善教律物證，都係好嘅。念佛又好嘅，拜佛又好嘅，仲菩薩名又好嘅，仲經又好嘅，總之係佛法，你依教奉都係好嘅，但係唔好貪多，唔好太雜。你每日咧，你同金剛經，你咪做金剛經咯；同地藏經，你咪做地藏經咯。唔好搞咁多麻煩。你哋一門深入，你日日都係做呢一部經，念呢句佛陀菩薩號，你用呢種方式咧。就去定我哋呢个心，等你呢个心咧，唔好用散念，咁样咧，你就可以一门深入，得到解脱啦。所以道中嗰个禅堂啊， 有一句话，个打得平油，你当唔好系平油，即系樽啊，嗰个樽个平油装住个樽油嘅，打烂咗，咁啊满地都系油啦。嗱，咁啊照你咧，倒啲平油，我发生个抹干净系啲好事嚟嘅，觉得你唔好嚟。哇，你咪试过后生，唔好话老人家欠一欠地一交唔要，就后生啲油滑噶嘛，咁啊欠一交。都是不掉的，那我发心扫干净都不得，不得，为什么呢？因为禅堂是坐香，是参禅，参禅的归本，所谓内照，参究自己。父母未亲我之前，哪个是我全为的本来面目？你自己问一问。加深了我就可以全为的，出家做和尚就全为了，是吧？但是呢，未亲我之前，我是做什么呢？就是追求这个根本，是向内心的反省观察。那如果呢，这些蒸发打一瓶油我就发现它抹干净呢，就几瓶油呢是煮了个心就散了。即是说呢，前面有个香灯师，地方不干净，那些佛台邋遢未曾抹，自然就这个香灯师呢去负责做好。你哋其他嗰啲师傅又唔系坐香啦，你就好地参你个话头，好好地咧睇你个自心，你就唔好睇你个外边。主要就系咧，要我哋个心咧唔好散啊！个心一散一乱，你哋入唔到呢个三摩禅定。所以一门深入就系咁嘅意思啦。加埋呢啲水天文啊，教佢啲菩萨。禅宗的弟子呢都是收集这个水罐，咁然后呢由收水罐呢一门深入，就可以进入呢这个三摩禅定的地位，过就三摩地，个心呢就冇咁三秒，个心呢就比较静啦。你亦都说明我哋修行人主要呢都是静个心。不过今天很多人对这个禅定呢，好像运气功，要不运丹田，其实这些通通都是不是参禅，是搞外道法。真正的坐禅呢，真的是很大的学问来的。有些保护自己的身体，首先呢你要坐得好这些脚，如果这些脚坐不好呢，其实这些脚痛，你又怎样参禅呢？你的脚痛都顾不了，是吧？即是坐好这些脚。第二呢，你要好保护佢，包住佢打咗一阵先，唔好俾佢伤风。伤风呢，你的脚就可以风湿，将来变咗骨头仔噶啦。同时呢，你打咗唔好黑眼瞓，黑眼瞓呢，耷低个头，后边啲皮薄咗，好容易受风。受咗风呢，人就叫你一声，好似交配谈天啊，你唔可以拧转头，射佢人又边个叫我？你个头都颈唔喐得噶。所以要保护，更加不要绑着绷墙。哎呀，我觉得好辛苦啊，绑着绷墙舒服啲啦，你好容易又扭血。我哋全身嗰啲血液咧系流通噶嘛，一绑着绷墙扎住佢，嗰啲血就唔流通，好容易伤气，就会扭血。所以每一件事情佛法都系要有师傅教导，唔可以自己盲嚟噶。好多人坐禅坐到咧痴线。抽到呕血，点解咧？佢哋一味咧，嗰个师傅教佢又教唔住，只系教佢坐，唔教佢保护，所以变咗咧，走咗走火入魔啦。所以每一件事咧，都有呢个师承好重要，呢种真系要学过。所以佢入三摩地咧，系收呢个水罐而入，系一门深入脉。嗱，咁啊，点样观法咧？系观身中。水性的无住，嗰啲心中，我哋嘅心里边咧，水性即系下边所有津液、气道、大小便利，咁你嘅水性就系水嘅湿嘅，水嘅性就系湿嘅，唔论你咩啊，口水就好，鼻涕又好，眼泪又好，总之佢系湿嘅。虽然咁多名唔同，有眼泪水，有鼻涕水，有口水，几个名唔同啦。 但佢呢個濕嘅性咧係一樣，都係濕嘅，咁咪叫做水性。木精咧，點解叫木精咧？嗱，我講話四大華兩身啊嘛。嗱，咁啊水大，我哋觀水而正圓通。我哋而家未觀全身都係水，不過下面所觀嘅所謂口水、鼻涕、大小便利呢啲水。無見咧，我哋見觀水而修行，修水觀就一地火風呢三大咧，響呢個水分全身熱轉嘅時候啊，其他呢三種大地火風三大咧，冇法即奪咗呢個水，等於話咧，佢唔會妨礙到呢個水嘅流通，水喺我哋嘅身中裏邊咧係旋轉流通嘅。所以咁樣叫做水性就無敵啦。嗱，我講到呢句咧，一百隻狗邊不得不少。嗰個風水師入座，百隻狗一啲歪都冇。啊，咁啊，明天晚上再見啦。唔理點工得，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三劫六波，南無阿彌陀佛。